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徐飞。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西雅图 IT 公司之 Real Networks， 一个帝国的兴衰。下，上回聊到微软决定进军 Real Networks 的市场，像之前统计网景浏览器那样，通过免费加捆绑的方式对攻 Real Networks。文章末尾我给你留了个问题，虽然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但是我相信你的想法一定很精彩。而格拉泽和 Real Networks 面对这场战争又是如何应对的呢？格拉泽的处境和当年网景公司有几分相似，而他也深知微软的强大。如果和微软正面冲突，面对财大气粗的竞争者，最后的结果也只有一个。这一点在网景公司上已经呈现过一次了，格拉泽肯定不希望自己的公司最后也面临同样的下场。不过大概也是因为格拉泽自己就是从微软走出来的，对于比尔盖茨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套路很清楚。此外，格拉泽更加深知自己的优势以及微软不擅长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格拉泽的应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他和 PC 制造商合作预装了 RealPlayer， 这种预先安装的播放器是免费的，这样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抵消了 Windows 的捆绑，当然为此公司也牺牲了一部分的收入。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收费对免费在哪个国家都会失败。其次，他开始多元化的扩张。格拉泽很清楚微软的软件很厉害，但是软件以外的东西就不一定了。因此呢，做播放器的同时， Real Networks 公司也开始转身成为内容服务商。Real Networks 给用户提供按月付费的歌曲播放和视频点播订阅服务。可以说，今天大行其道的月租模式是 Real Networks 在应对微软进攻时就想到的。Real Networks 就这样成为了美国最早通过订阅服务向互联网用户收费的公司。与此同时，流媒体服务器的收入在下降，媒体订阅的收入却在上升。更重要的是，公司开始做广告了。其实形式呢，有点类似于现在在 YouTube 上的插播广告，然而广告的效果一般。这大概是公司啊在做广告的时候用力过猛，大量的打广告影响到了用户的体验。另外呢，大量的广告又导致播放器反应迟缓，经常出现卡顿的现象。这都说明了 Real Networks 进军广告市场的转型太过于激进了。但是不管怎么样，由于 Real Networks 很早就进入了订阅服务，因此它在播放器市场节节败退的情况之下，音频和视频服务市场上守住了战场，这也让它安然度过了2000年网络泡沫以后的艰难几年。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格拉泽对于微软的套路和微软的软肋理解的极为深刻。扛住了微软进攻的 Real Networks 马上要迎来一场更大的机遇和挑战，然而很遗憾，这一次格拉泽却没有能够抓住机遇。如果说格拉泽对于微软的理解是很深刻的，他对于媒体发展大势的认识则是浅薄的，所以说他和他的公司即将错失一次壮大的机会，也未能够避免从此一蹶不振的局势。命运女神让格拉泽手下一个叫托尼·法戴尔的人敲开了格拉泽的大门，故事便从这儿开始了。现在呢，你知道法戴尔这个人非常的有名，其中有两个称号，一个是 Apple 的之父，另外一个是 Nest 的创始人。而那个时候，订阅逐渐成为了 Real Networks 公司盈利的重点，并且帮助公司扛住了微软的进攻。法戴尔有一个脑洞大开的想法，做一个硬件，它可以播放音乐，而且比市面上的 MP3 播放器容量都要大很多很多。这个播放器然后呢可以和 Real Networks 的订阅服务结合起来，一定会大放异彩。然而很遗憾，格拉泽在这个时候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拒绝了这个年轻人。于是呢，法戴尔决定辞职去寻找其他的支持。他辗转反侧，找来找去，最后找到了当时在垂死挣扎中寻找生机的苹果公司。苹果公司在1998年的时候股票跌到了$1一股，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回到苹果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比尔·盖茨那边化缘，他和对方要了不少钱，卖了不少苹果的股票。江湖上相传呢，比尔·盖茨投资苹果是因为如果苹果破产了，那么微软的视窗系统垄断就成真了， 微软呢就要立刻面临司法部的反垄断起诉。咱们回过头来接着说，法戴尔上门的时候，事情的发展呢也远不能说顺利。那个时候苹果公司基本上还没有做过消费者市场，而公司呢也处于缺钱的境地。乔布斯呢从理智的角度思考过后，也并不看好这个产品，但无论如何，这位苹果的创始人最后还是说了 yes， 雇佣了法戴尔作为临时合同工一年。然而正是在这个期间，他们研发出了著名的 iPod。 接下来 iPod 的推出很快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此时苹果选择了和内容商一起推出订阅服务，当然他没有选择当时订阅领域的老大 Real Networks。至于为什么没有选择 Real Networks， 相信现在你很容易理解了。接下来凭借乔布斯在媒体领域的巨大影响力啊，顺便说一句，他还是迪士尼的大股东哦，苹果公司就搞定了各大唱片公司，又推出了为他带来滚滚红利的 iTunes。 从此以后整个唱片行业的革命来了，而 Real Networks 再也没有办法阻挡苹果的洪流。iTunes 给苹果带来滚滚红利的时候，也大量的分流了 Real Networks 的订阅量。格拉泽这个时候开始着急了，他决定放手一搏，推出了叫 Harmony 的技术，可以让自己的合法音频在 iPod 上播放。那么这个技术的本质上来说呢，就是黑进了 iPod 的版权系统，给 Real Networks 卖正版音乐套上了一个 iPod 能够理解的头，伪装成了 iTunes 上购买的东西。那么从技术角度上来讲呢，这算得上是伪正版，游走于灰色地带。然而这种做法并没有给公司带来起色，相反却引来了官司。在失去播放器市场和订阅服务之后， Real Networks 的日子显得更加艰难。这个时候留给他们最后的盈利点无非是授权给各大公司对 RM 和 RMVB 格式的解码技术。这项技术卖给了很多公司，包括高通的 ARM 芯片也支持对 RM 和 RMVB 进行硬解压，这也就是国内很多手机都支持硬解压 RMVB 格式的原因。而在2012年的时候，公司把自己的多项专利技术打包卖给了英特尔，同时他授权的最大客户高通在2012年也决定停止继续授权付费。而在中国，2012年的时候，小米手机也突然不支持解压 RMVB 了，也闹出了很多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那个时候的互联网已经不再是 RMVB 格式的天下了，而高通也不愿意再花钱了。总而言之，通过专利授权赚钱的这条路，在2012年以后，也随着专利的卖出不复存在了。Real Networks 的日子显得异常艰难，股票价格也一跌再跌。 Real Networks 后来也尝试了若干次的创新创业重启，然而事已时移呀，这世界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世界了。 Real Networks 的裁员又裁员，最后在中国市场招聘的时候居然只是招合同工了。现在的 Real Networks 在西雅图的办公室也越发的不起眼，新来西雅图的人大概已经记不得西雅图曾经有一家占据互联网视频流媒体服务 85% 以上的伟大公司了。而话又说回来， Real Networks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机会，他们可以做一个 YouTube 或者买下 YouTube， 在那个时候作为订阅领域的老大，他们有钱有实力。然而不管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格拉泽始终没有抓住机会。后来呢，他在接受采访时总是语言不详的。我想呢，格拉泽是聪明人，他知道自己犯了错误，又接连犯了错误。然而呢，这世上终究没有后悔药。回过头去看 Real Networks 的领导人，在互联网初期无疑是极具远见的， Real Networks 也的的确确地改变了互联网的历史，创造性地引入了流媒体的概念。该公司因为是微软资深员工创建的，对于微软可能的进攻很清楚，也非常清楚地知道微软不擅长什么，所以从播放器到内容订阅的转型依然是非常正确而又有远见的做法。不但如此，上天还给予了 Real Networks 一个得天独厚的机会。 iPod 的原型是 Real Networks 的一个员工想出来的，更甚者，当时的 Real Networks 具有领先世界的技术和内容服务，和远超苹果的现金流， 假想下，如果 iPod 当时是被 Real Networks 推出的话，西雅图的这家企业今天将会站在什么样的高度呢？而退一万步讲， Real Networks 已经知道插播广告了，如果他们推出类似于 YouTube 一样的视频网站，也同样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然而没有然而了，在 Real Networks 错过了这场最重要的转型战争，而且是在各方面都有利的情况下错过了这场战争之后，它的衰退就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了。现在想来， IT 行业无疑是非常可怕的，一家伟大的公司因为错失了几次机会就无可避免的衰退了。更重要的是，衰退之后很快就没有人再记得了，这无疑是个悲哀。一家 IT 企业可以一时领先，但 IT 行业风险如此之大，每家公司都是步履维艰，如果一步走错了，也许便不会有第二次机会。回头看微软最近的转型，从搜索到社交再到移动，一步错步步错，值得庆幸的是终于在云计算这一把上走对了。如果云计算也走错了，那么微软估计也会面临衰败的风险。 Real Networks 最初的发展战略毫无问题，对于自己的老东家的进攻策略和软肋理解的也非常深刻，然而在最关键的时候他错失了 iPod。 我们应该说上天眷恋苹果呢，还是乔布斯确实就是神一样的存在，看到了格拉泽所不能看到的未来呢？必须相信的是， Real Networks 绝非一家小公司，其创始人格拉泽也绝对不是一个毫无远见的人，但是我们依然看到了一个市值不到往日 1% 的残存的公司缩在西雅图派克市场周围某栋楼的某一层里。看到这个结果，我的心里是拔凉拔凉的。王者不可见，来者犹可追，谁又敢说自己必然能够抓住未来的机会呢？在具备各种强烈优势背景的情况下， Real Networks 却一一败退，并沦落到今天籍籍无名的地步。你觉得是战略、创始人的眼界问题，还是